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还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continue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memory as discussed in part of the lecture on psychology. 之前我们讲过一篇关于记忆的讲座啊，它告诉我们记忆的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雅思听力中有关于记忆的讲座听力节选。您刚才说到的，这是有关于情景记忆的一些分类的。 对，它分类呢有情景的记忆，然后呢还有是这个语义的记忆，这是我们之前听到的这两种，是吧？接下来呢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个内容。首先咱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生词是 prompt， P-R-O-M-P-T。 prompt 这个词就是提示的意思，提醒的意思，它可以是一个名词，在课文中用的是名词，也可以是一个动词。名词英文呢就用 a prompt， 是一个提示。再来一个词是 conscious， 就是意识，有意识的意思， C-O-N-S-C-I-O-U-S。那这个几个单词和它有关的是 conscious、 subconscious 和 unconscious。 那么 subconscious 就是在 conscious 下面一层， sub 大家都知道是在什么什么下面的意思， subconscious 它就有次级的意识，所以也有潜意识的意思。而 unconscious 就是明确的意识里面是没有的。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如果大家有研究的话，你就知道了 unconscious 它也是比 subconscious 再深一层，就是不那么明确的。有些事儿你记住了，但是你不经过一个特别的刺激你是不会想起来的，但是一旦这个刺激信号一给，你立刻就想起来了。就比如说我在30年前我学的一个词，后来再也没用，我觉得我都忘了，但是某一个特殊的情景，我学的那个西班牙语唰碰见一个西班牙的旅行团，然后呢我就急的必须要告诉这个人，你这个要吃药，因为他生病了，然后一下我就把那个一天三次这个西班牙文给说出来了。那这个就是属于潜藏在我的 unconscious 里边的那个记忆被激活了。那么 unconscious 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失去知觉的。就比如说这个人晕过去了啊，他就彻底没有意识了，他也不知道周围在他晕过去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那你也可以用形容词说这个人 is unconscious， 他失去了意识。好，所以这几个单词呢大家知道在阅读和听力里面去使用，然后你去注意它的细微的区别就可以了。好，再来呢这个单词呢我们复习一下 retrieval， memory retrieval 是记忆的提取，动词是 retrieve， 那么动词在今天这一部分讲座中也出现了。好，然后再来一个单词叫 olfactory， O-L-F-A-C-T-O-R-Y。 olfactory 这个词大家能猜出来是什么意思吗？好，我先请 Larry 猜一下 olfactory。 factory 是工厂的意思。 哎，没错， O 就是 OL， 在 factory 前面加上这两个 OL。 哎，那你觉得能猜出来吗？其实这个和 factory 没有什么关系，它是嗅觉的意思。好，所以呢这个单词呢请大家记住 olfactory， 这个单词我觉得也是长得比较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跟这个听觉呀什么的都是 并列的啊，所以你那个听觉，比如说 auditory， 你是觉得能记的啊。这个 olfactory 只是说它比较出乎你的意料，但是呢，并不是那么的罕见这个单词，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需要记住它 olfactory。好，再来一个呢，是两种病，就是说你这个大脑如果记忆出问题的话，很可能你的那个别的功能也受损了啊。第一个病呢，就是从音上来讲，大家只要能识别就可以了，叫 Alzheimer's。Alzheimer's 是一个德国人的名字，那么这个病就是以这个德国人的名字去命名的，叫阿尔斯海默症。啊，其实就是一种大脑的神经的损伤，老年痴呆症 Alzheimer's。 还有一个病呢叫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啊 Schizophrenia。 那我就不给大家拼了，因为这两个词其实是医学的一个专业词，你从大方向的声音上可以识别就可以了。 Schizophrenia 的意思就是精神分裂症哈。 哎，那再来一个是自闭症，自闭症还比较短，我觉得大家可以记 Autism， 拼写也比较短，我给大家拼写一下啊，是 AUTISM Autism， 没错 啊。 Auto 就是自己的意思， Autism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闭症。好，再来一个词呢，就是提到各种的这个障碍，比如说视觉的障碍啊，听力的障碍啊，统一用一个词叫 impairment， 名词 impairment 啊，这个 impairment 是损伤和就是缺少什么受损破了的意思，就是损坏的意思。那我要是说visual impaired person，就是他的视力受到损失的这样的人 visual impaired person。 好，再来一个单词是当我们谈到影响 impact 或者 influence， 通常用的一个形容词就是深刻的影响啊。我们不说 big influence， 在书面语里边用 profound， profound influence 是吧？ 对了、或者是 profound effect 也可以。所以 profound 现在我们就知道有三个词可以用来去用 profound 搭配，一个是 influence， 一个是 impact， 还有一个是 effect， 都用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omeone， 这个介词和它的动词都是一样的。好，我现在把这个三个词整体给大家说一遍， to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something， to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omething， to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something， 或者是 on somebody 都可以。下面一个单词是 intimate。 intimate 这个单词呢，你一看到 mate M-A-T-E 你就知道是朋友和住在一起的，比如说 roommate classmate。 inti 也是近的意思，所以 intimate 就是亲近的。你可以形容人际之间的关系intimate， 比较关系比较近的非常好的这个朋友，你可以用 intimate friends 啊。好了，最后一个词是 storage。 storage 是存储的意思，这个词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偏啊，它的动词是 store， 保存的意思。 storage 是存储，它的保存的名词形式 storage。 好，以上就是生词预习的部分，下面咱们来给大家放第一次录音。 memory consolidation， the next step in forming an episodic memoryis the process by which memories of encoded information are strengthened, stabilized, and stored to facilitate later retrieval. Consolidation is most effective when the information being stored can be linked to an existing network of information. Consolida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store memories for later retrieval indefinitely. Forming strong memories depends on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you try to retrieve them. Memories can fade or become harder to retrieve if they aren't used very often. The last step in forming episodic memories is called retrieval,which is the conscious recollection of encoded information. Retrieving information from episodic memory depends upon semantic, olfactory, auditory, and visual factors. These help episodic memory retrieval by acting as a prompt. For example, when recalling where you parked your car, you may use the color of a sign close to where you parked. You actually have to mentally travel back to the moment you parked. 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and conditions that can affect episodic memory. These range from Alzheimer's to schizophrenia to autism. An impairment of episodic memory can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individuals' lives. For example, th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can be reasonably well controlled by medication. However, patients' episodic memory may still be impaired, and so they are often unable to return to university or work.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mputer-assisted games designed to keep the brain active can help improve their episodic memory. Episodic memories can help people connect with others, for instance by sharing intimate details about their past, something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This may be caused by an absence of a sense of self. This is essential for the storage of episodic memory, and has been found to be impaired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reatments that improve memory may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social development. One study looked at...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刚才呢，我们一起听了雅思的听力真题，这一段是有关于记忆的啊，是一个记忆的讲座。 对了，那我们在这一部分之中呢，其实讲到了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以及这些病对记忆的影响。那现在我们来逐句的看一看他都讲了些什么。 Memory consolidation, the next step in forming an episodic memory,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memories of encoded information are strengthened, stabilized, and stored to facilitate later retrieval. 那么现在就说这个情景记忆的编码之后呢，接下来那一步呢，就是记忆的巩固。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把编码的信息进行增强，完了呢，把它巩固好，并且存储起来，以备将来进行提取。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叫做 memory consolidation。 那这里有一个动词 facilitate、facilitate 咱们比较熟悉的是 facilities， 是名词。 我比较熟悉的是 facility， 比如说什么 设施 啊，运动设施啊，配套设施啊，都可以叫做 facility。 那这里的设施变成了一个动词，叫做 to facilitate later retrieval、这里 facilitate是什么意思？ 就是使什么什么东西更容易，也就是便于怎么怎么样的意思啊。那 facilitate later retrieval 就是便于后期稍后提取的意思。那么 facilitate 这种用法呢，其实在英文里边非常的常见。比如说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can facilitate your education in the U.S.， 就是你的英语好可以帮助到你在美国的学业，那就是使你在美国的学业变得容易，这是 facilitate 的意思。它的词根前半部分是 facil， 就是容易的意思。所以你一看，这个词根开头的单词都和容易有关系。好，那么这是 facilitate。 Consolidation is most effective when the information being stored can be linked to an existing network of information、 啊，他说这种强化固化是最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最有效的呢？当你这个要被存储的信息能够与已存在的信息网络建立联系的时候。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个知识为什么学，你比如说你学英语吧，开始比较费劲哈，到中间和后边就容易了，因为你可以构建联想的点多起来了。他这里面所说的就是 can be linked to an existing network of information， 你的现有的信息网络啊，可以和这个网络建立连接，这样你就很容易去把这个信息存储好。 Consolida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store memories for late retrieval indefinitely， 而这种固化记忆使得存储记忆并且在将来进行信息提取成为可能，而且呢是可以无限的去提取啊，就是这个时间是没有限度的 indefinitely 啊，无限制的去，比如说你可能特别小的时候经历的一个事情或者看见的一个词或者一本书，然后呢在你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可能都记着呢啊，这个就是说明这个记忆的巩固的非常的扎实。 Forming strong memories depends on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you try to retrieve them。 那你这个记忆如果记得好的话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调用它们的频率，也就是说你用的越频繁你记得越清楚。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是吧，你可以和一起学习的小伙伴形成一个学习小组，然后呢你给他也讲，当你把这个知识点能讲出来的时候你就是在调用这个信息，然后你给一个人讲，你再给十个人讲，讲十遍的话，这样你的调用就比较频繁，你就会记得比较清楚。Memories can fade or become harder to retrieve if they aren't used very often. 这个记忆呢可以会逐渐的淡化，或者呢变得不那么容易去提取了，如果它被使用的不够频繁。就是你这个记忆就消失了，对吧？你就学一个东西你总是不用。然后呢你也不去回忆，那它就会消失。The last step in forming episodic memories is called retrieval.那么最后一步场景性的记忆呢就被称作为 retrieval 提取， which is the conscious recollection of encoded information。 那么这个就是指有意识的回忆，把这个编码的信息有意识重现出来。 recollection 它的字面上就是重新收集，它是再现重现的意思。Retrieving information from episodic memory depends upon semantic, olfactory, auditory, and visual factors. 那提取信息呢，从这个场景记忆中提取的信息呢，其实还取决于语义、嗅觉、听觉和视觉因素。These help episodic memory retrieval by acting as a prompt. 那么这些因素呢，其实它所起的作用就是提示的作用。这里有一个词组叫做 act as something. Acting as a prompt 就是作为一个提示的意思，起到提示的作用的意思。这个 act 不是表演啊。比如说 when you visit somebody,Gift may act as a sign of goodwill. 当你去拜访某人的时候，一个礼物就可以起到表示良好意图的作用。就是 a gift may act as a sign of a goodwill. 好，那么这个所有的视觉、听觉，这些因素都可以作为一个提示，帮助你回忆那个场景。For example, when recalling where you parked your car, you may use the color of a sign close to where you parked. 比如说，当你回忆在哪里停车的时候，你可以使用靠近你停车地点的标志的颜色帮助你去回忆，是吧？比如说这个停车牌，附近的这个大牌子，然后呢有什么颜色，哎，你把这个颜色记住了，到时候你就很快的回忆起车停的地点。 You actually have to mentally travel back to the moment you parked. 啊，也就是从你的大脑上来讲，你会回溯穿越回过去你停车的那个时刻。啊，这个 mentally 就是从心理上，从大脑上来讲的意思。接下来呢？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neurological diseases and conditions that can affect episodic memory. 有很多的神经疾病和状况都会影响情景记忆。啊，这里边的状况 conditions, 通常呢它就是指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啊，比如说这个 health condition, physical condition, 都是指的是健康状况。那么 these range from Alzheimer's,to schizophrenia, to autism. 那这些疾病呢，跨度从阿尔斯海默症到精神分裂症再到自闭症。也就是说，这都是划在 neurological diseases 这个范围内。An impairment of episodic memory can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individuals' lives. 情景记忆受损对于个人的生活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啊，这里边就又出现看到了这个 impairment of something, 就是什么东西的损害。For example, the symptoms of schizophrenia can be reasonably well controlled by medication. 比如说精神分裂症状可以很好的通过药物治疗进行控制。好，这里边呢我觉得虽然咱们不是从事医学，但是呢 symptoms 这个词也不是特别生的生词，就是症状的意思。它的拼写是 S-Y-M-P-T-O-M, symptom, 复数形式直接加 S, symptoms, 是症状。那么再来一个词就是 medication, 通常大家比较习惯的是 medicine, 就是药啊，其实它是 medicine 是医疗，而 medication 是药物的意思，统称。这个总称叫 medication。 好，再来呢就是 however patients episodic memory may still be impaired and so they are often unable to return to university or work。 虽然这个症状已经被药物控制的不错啊，就是控制的还可以 reasonably controlled, 刚才说到的啊，就是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但是呢因为他的情景记忆受到了损伤，所以他们就不能够返回到正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去啊。这个 episodic memory still be impaired, 这时候用了 impair 动词啊，刚才那个 impairment 是一个名词。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mputer assisted games designed to keep the brain active can help improve their episodic memory. 那最近的研究表明由这个电脑辅助的游戏专门设计出来是为了保持大脑活跃，这样的游戏可以改善情景记忆。好，这里边有一个 designed to keep the brain active, designed 过去分词做定语，放在名词的后面做定语表示被动。那么 active, keep the brain active 是令大脑保持活跃啊，这个 active 这个词也挺好的。active 可以是一个活跃的，也指一个人，比如说你说的 he is active, 那就说这个人是好动的啊，喜欢运动叫 active, 就不是那种整天坐着躺着的啊，这个说这个人一会儿又打球一会儿又跑步啊，这种人就是 active。 好， episodic memories can help people connect with othersFor instance, by sharing intimate details about their past. 那这种情景式的记忆可以干什么呢？ 能够帮助人们和其他人联系，比如说可以分享过去你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啊，一些细节啊 ,intimate details. 就别的人不太知道的，就是你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 intimate 的含义。 Something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often have problems with. 而且自闭症人群呢经常会在这个方面出现问题。 嗯， autism 又出现了啊，自闭症 autism。 好，这里边的 something 呢和前面提到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同位语啊，